初心徘徊，在一念边际回首相望，格外同喜别离。正爱着你的面里，好像是懂得飞，为我写春天的序。 一抹初心温情在冷暖边情，祝福的烟花声声拔地而起，首先是有我和你得以在今天的雪地留下了冰牌的足迹。春风万里不辜负春藏心意，何况是你陪伴在人潮拥挤，一辈子朋友多可你。春草心意，特别是你守护在潮落潮起，一辈子朋友我和你。都吹月长河看明天继续，都吹月长河看明天。